次想我不能拒绝，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 我不要你的承诺，不要你的永远，只要你真真切切爱我一遍，就算虚荣也好，贪心也好，最怕你把沉默当作对我的回答。 这里是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接下来的时间跟我一起来听听资讯。北京市房地产调控再出组合拳，在19号，北京市规划、国土委等5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产业项目管理的通知，产业项目严禁擅自改为居住使用，未经批准不得转让和分割销售。而此举呢，也意在打击利用产业用地炒地炒房的投机行为。来关注教育方面的消息，教育部最近召开了新闻通气会，介绍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的有关情况。在推进沿线国家民心相通方面，教育部重点组织开展了国别和区域的研究，共发布了141项研究课题，其中70项涉及到了一带一路的46个沿线国家，还形成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研究体系的智库报告，覆盖了66个沿线国家。北京新闻出版研究院公布了第14次全国国民阅读的调查主要情况。调查显示，2016年我国成年国民的各媒介综合阅读率为79.9%，较2015年的79.6%略有提升。在数字化的阅读方面，接触率为68.2%，较2015年的64%上升了4.2个百分点。2016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的图书阅读量为7.86本，较2015年增加了0.02本。阅读是丰盈一个人最好的办法，所以今天你读书了吗？安监总局新闻发言人苏杰近日表示，1季度全国共发生各类生产事故10131起，死亡7196人，同比下降了26.3%和16.6%。

钱比较珍贵吗？斯德瑞纳的伤悲其实更需要安慰，斯德瑞纳的眼泪难道从前比较珍贵吗？斯德瑞纳的伤悲其实更需要安慰，斯德瑞纳，斯德瑞纳，斯德瑞纳，斯德瑞纳，斯德瑞纳，斯德瑞纳，斯德瑞纳，斯德瑞纳，斯德瑞纳。我要求的只是跟我一起玩哦。

消失，我们的故事开始。 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周周，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根据相关部门的消息，地铁十七号线已经正式开建了，总体呈现了 L 型，穿越了昌平、朝阳、东城、通州四个区，中间又途经了天通苑、望京、太阳宫以及潘家园等人口密集的城市居住区，是北京轨道交通网络当中一条重要的骨干线路。从相关部门了解到，地铁十七号线东周区内的次举站以及两个区间已经开始了地下连续墙的施工，成为了地铁十七号线同期招标的第一个实体开工的站点，也为十七号线全线2017年的实质性开工拉开了序幕。目前不少的快递公司提供寄快递服务的同时呢，大多为上门揽件的方式，很多人都要花上个把小时的时间去等待快递员上门取件，这也是不少市民经常遇到的麻烦问题。而最近北京市邮政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了进一步创新服务，北京邮政开始发力同城快递业务，从今天开始，北京邮政的全新同城信统快递业务将会正式上线，提供24小时便民快递服务。除此之外，市民朋友也可以到邮政的网点营业窗口进行寄快递。自317新政以来，北京市二手房市场的交易迅速的冰冻，中介费也开始有所松动。日前有市民反映，通过中介购买房屋的时候，中介费只需要1%。有业内人士认为，2.7%是目前市场默认的中介费标准，但是随着房价不断的上涨，这一标准已经不适合如今的行业现状。因此，关于中介费应该适当调整的呼声一直不断。其中，中介费一口价的呼声最高，但按照房屋的总价分档收费则相对合理。因为在直播内容真实身份信息认证以及处理公众举报等方面存在着重大的管理漏洞，今日头条以及火山直播和花椒直播被北京市网信办等三部门约谈，被令限期整改。 如果没有遇上，我们会再会。